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108集。杨如清踏步迈入陈府的门槛，才知道陈泽明的官舅也已经送达了京师。如今陈府上上下下的挂着素，正在搭设灵堂。杨如清走入的时候，偌大的堂屋中没有一个人出声，宁静的让人惧怕。护送陈泽明灵柩返回的是独孤航。杨如清返京前也提到过要将陈泽明的棺木一同带上路，独孤航第一个拒绝了他。独孤航与陈泽明的关系近若父子，他坚持反对，旁人也不好说什么，杨如清只得作罢。临行前，杨如清还见到独孤航在准备人手马匹，没想到最终两者抵达京师的时间居然差不多，可见独孤航是一路疾行而来。杨如清见到了青青，那是一个面貌普通但现在双眼通红的妇人，怀中抱着一个襁褓。杨如清这才明白陈家新添了丁，本来是喜事，可还来不及设宴已经变成了丧事。虽说如此，他又为陈泽明觉得有些庆幸。 陈家血脉总算是没断后。敢问夫人是否见过这个？ 看上去是向老爷出征前留下来的，奴家并不曾过问，只是看到这个字迹，却又免不得想起故人。 轻轻说着，又开始忍不住落泪。这女子言语柔和，应该是低眉顺眼惯了的，也不像是爱追根究底的人。杨如清心中难免沮丧，安慰了她几句，又返回陈泽明的灵前祭拜。再出门，按照信笺上写的地址，找到了这个院子。待随从上前敲了半晌，里头才终于开了门。开门的是个清俊小童，样子漂亮的像画，脸色却板得像锅底。 这样冷的天，敲什么敲呀？ 杨如清的随从眼都直了，哪里见过这样嚣张的下人？ 鄙人是通过此信笺找到此处，还烦请童子通告一声，求见主家。 小童拿到手中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这才关门进去。 大人，这是谁家孩子？这样不懂礼数。 休要无礼。这家主人定不是寻常人家。所谓高人雅士，脾气古怪的多着呢。你以后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。 是。 倒是陈泽明怎么会结交了这样的人？留下地址让我来的目的又何在？ 隔了片刻，那小童将两扇门大开，神情恭敬，躬身请杨如清进来。杨如清随那小童走在廊下，鼻尖异香不断，也闻不出是药香还是什么，隐约又夹杂着花香。在这冰冰凉凉的空气中，那味道沁人心脾，闻着让人精神一振。走到池塘前，塘中修了一座亭子。这样冷的天气，那亭子四周还垂了竹帘，隐约见到一个人影坐在其中，埋头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此刻那香味更浓，小童站住了，对着水中的亭子叫唤： 老头，人来了。 让他进来。 随从听到那小童的语气，险些跌倒，只听见回复的声音有些苍老，听起来也不生气，显然跟着小童这么对答惯了。 先生，请进吧，其他人就不必了。 杨如清走了几步，越是接近，香味越重。他心中一跳，已经猜出了几分端倪。待掀起竹帘，见到亭中坐的那个老人，鹤发童颜，手中果然拿着一个石冲，脚下石臼里头黏黏糊糊一团，已经吐出了一些黑色的汁液。 请问老神医如何称呼？ 笔姓王。 杨如清来这里之前，并不知道萧定身上的药是谁下的，如何下的，是什么药，该怎么解。 来这里之后却是一股脑全弄清楚了。这王老翁祖上世代行医，传到他手上时，那种与生俱来的嗜药如痴可谓是走火入魔。王老翁虽然精通岐黄之术，却早已不问诊，他一心制药，只做前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东西，三度梅便是其中一样。 三度梅，一曲梅开三度，每次用药都有不同，先后顺序也错不得，错了便不是那个效果喽。 王老翁颇为自得，杨如清果然也是露出了惊奇赞叹之色。这王老翁虽然一身绝学，但苦于修炼的这些东西实在算不得光明磊落，无法与人叙说，一直感觉高手寂寞。如今终于来了一个绝佳的倾听者，又聪明伶俐，忍不住显摆显摆也是人之常情。见杨如清如此配合，忍不住说得更细。 第一次服下就如同受了伤寒，症状清浅，这药是从心肺两脉伤起，人的五脏对应五行，五行相生相克，五脏亦然，一伤俱伤。第二次的药最毒，吃下去五脏全伤到，这时候寒毒症状就很明显了，普通大夫是救不了的。五脏互为屏障，都受伤了，他先救哪个？第三次才是最重要的收官之处，点睛之笔就靠这一计。这一计服下去，之前的种种痕迹通通抹去，人看起来就是无疾而终，可以把脉，五脏六腑全部衰竭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，又看不出半点中毒的样子，就是银针探骨也探不出来。 万万没想到，陈泽明居然真的敢下这样的毒手。万岁被囚时好歹曾是他的君主，以臣陆君，陈泽明真是半点臣道也不讲。再想想万岁的沉默，分明就是知情不说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两人加起来也七十来岁了，做起事情怎如同儿戏一般。但结合万岁目前的情况，似乎是这药已经服过两剂了，与太医的说法倒也一致。 这三度梅原本是没有解药的，服完人就没了。可前阵子陈泽明跑过来，非求我制出解药。他说自己一个朋友误服了两剂，痛苦不堪，自己不能害了人家一辈子。老朽虽少与人往来，可却也不是傻子，这样的药怎么可能误服，还连误两次。但陈泽明坚持求我找出解药，我想既然是只服了两剂，解毒也不是一点可能也没有的，只是需要大量时间才能理出药方，如今方有成效，你便来了。 那不知王老翁是否能将这解药的方子告诉在下？ 要说那陈泽明，他自己也是中了毒的，只是只服了一剂，就没什么性命之案。这第一剂只是个引子，程度也就比普通伤寒重那么一些，回家喝些药汤，慢慢就解了。再不济，我给的那治头痛的药丸也有驱寒解毒的功效。只是那药丸以止痛为主，服多了是不行的。 这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？ 杨如钦抄了药方，王老翁尤是依依不舍。难得有这么个人肯坐在他面前听他絮絮叨叨，如今还没尽兴呢，人就要走。这么一路送到门前，王老翁突然想起一事儿，叫那小童过来，回屋取出一个木盒。 这也是陈将军寄放在这里的，他说若来人取解药，可以一同拿去。 杨如钦接过盒子，打开一瞧， 不禁呆住。他得到药方，不敢停留，直奔太医院。诸位太医急到一处，对着这张方子琢磨了许久，虽然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，可大致可以判断出这药就是针对萧定体内的寒毒量身定做的。那谁来用药呢？太医们你牵我让，推三阻四了一番，终于有人肯出来担这个责任。那人是太医局最年轻的一名太医，名叫孟维仙。杨如钦将孟维仙带入宫中，与太子皇后商量了一番，终于把药定了，熬出来给萧定服下。这药一下去，萧定的情况果然开始稳定。再吃了几天，萧定醒了过来，宫中朝内欢声大作，杨如钦这才松了口气。萧定起身后，第一件事便是把孟维仙叫到床前，追问他方子是从哪里得来的。孟维仙年纪轻轻，经过的风浪不多，哪里经得住君王之威，很快便把杨如钦抖了出来。萧定又召杨如钦入宫，杨如钦对这次召见早有准备，见面便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出来。萧定立刻派人缉拿着姓王的神医。兵士到达后，那院子早已是人去楼空，大概那王老翁给了解药便离京了。萧定得到消息，觉得这事情古怪，更加的暴躁难安，立刻派人追出京去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